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est questions selected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选自英语的四级考试听力题。This article is regarding space. 哎呦，这个科技方面的，是吧？是关于太空的 space。 对了，那提起来这个太空，大家一想，哎呀，肯定有好多技术方面的词，比如说阿波罗的登月计划，这个在英文里边叫 Apollo Missions、啊、这个 Apollo 呢，你就大概听这个音跟中文差不多、啊、基本上可以识别。那再来呢，有一个词叫 Spin-off Technology， Spin-off是一个词，就是合成词 spin off。 spin 呢就是旋转的意思，比如说你在健身房有一种车叫动感单车，叫 spinning class， 就是动感单车那个课。那么 spin 呢就是高速旋转的意思， spin off 就是你旋转的很快，然后有一个离心力，然后这个东西就甩出来了，这是 spin off。 那么它的含义呢，就是引申意为衍生的 spin off technology， 衍生技术。好，接下来的一个词呢，我觉得也是谈到这个航天的东西的时候比较常用的，就是 space shuttle、啊、这个 space 就是航天，那 shuttle 呢，它就是有飞机的意思，也有车的意思。比如说在机场和市区之间有大巴连接，这种巴士叫 shuttle bus。这个 shuttle bus 就是班车的意思， 来回反复的接驳车。 对了， 也可以叫做 shuttle bus。 好，那么 space shuttle 也是在太空和地球之间往返、啊、所以呢它会用到这个词。那这里边乘坐的宇航员英文叫 astronauts， 这个重音在 a 上面。 astro A-S-T-R-O 它本身这个词根就是有星的意思，星星，比如说 asteroid 小行星啊、然后呢 asteric 这个键盘上的星号都有 astro 这个词根的影子出现。好，那么再来呢，就是你去航天的时候，去宇航员坐到火箭里边发射到太空，它是执行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叫 mission， M-I-S-S-I-O-N， 这个词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有个电影叫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个 mission 呢就是有任务的意思。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quartz crystal clocks， 是水晶、石英水晶这样的钟表。 quartz Q-U-A-R-T-Z 是石英的意思， crystal 是水晶的意思、你能识别出来这两个音就可以了。 crystal、比如说 crystallize 是它结晶、quartz crystal 是石英水晶。好，再接下来一个词呢叫 purify，动词，使什么什么变得纯净，所以就是纯化、净化的意思， purify， P-U-R-I-F-Y。 好，那当然人在太空中他的喝的水是需要、净化过，并且呢他净化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到 filter， 过滤器。好，再接下来呢，他也使用一些工具， 那么这里边用到两个词来描述这个工具，第一个是 cordless， 无绳的，就是没有线， cord 是绳和线的意思。第二个词是 handheld， hand 横线， held 手持的。比如说咱们都用的什么手机啊，各种的拿在手里的这种都叫做 handheld device， 手持的设备。好，然后还提到一个在家里也比较常用的东西，叫 vacuum cleaner， 真空吸尘器。vacuum 的拼写不太符合规则，请大家自己专门记忆 V-A-C-W-U-M， 有两个 U 字母 cum， V-A-C-U-U-M vacuum， vacuum cleaners 真空吸尘器。好，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 flashlights 手电筒，第二个是 drill 钻，电钻 drill D-R-I-L-L。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预习的生词。那下面呢，咱们来听一下录音。那么听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阿波罗登月，他提了哪些信息。 Some people wonder why countries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space projects. They want to know how space research helps people on Earth. Actually, space technologyhelps people on Earth every day. This is called spin-off technology. Spin-off technology is space technology that is now used on Earth. In early space programs, such as the Apollo mission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in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today, scientists developed objects for the astronauts to use on the moon and in space.We now use some of these objects every day. For example, we have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accurate to within 1 minute a year. We purify the water we drink with a water filter designed for the astronauts' use in space. The cordless handheld tools we use in our homes, such as vacuum cleaners, flashlights, drills, and saws,came from the technology of these early space programs. On cold winter days, we can stay warm with battery-operated gloves and socks, and specially made coats and jackets. All of these clothes are similar to the spacesuit designs that kept astronauts comfortable in the temperatures of the moon and are spin-offs from space technology. These products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many ways space technology helps us in our everyday lives. No one knows how new spin-off technolog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ill help us in the future.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6. What do some people want to know about space exploration? Question 17. What did scientists do for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Question 18.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跟我们一块来学习四级的听力录音材料。那么刚才呢，我们听的是一段有关于太空项目的介绍。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的看一下。Some people wonder why countries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space projects.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国家要在太空项目上投入数百万美元。那想必这段话一定是一个美国人在讨论他们国家的一个太空项目投资的事情。 They want to know how space research helps people on Earth. 他们想知道这个太空项目可以如何帮助到地球上的人的。其实我也很好奇，虽然说太空项目啊，在浩瀚的宇宙中你去寻找那些秘密啊，是很炫酷的事情，但是跟我们 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哎，以前就曾经播过一个新闻，就是要把人放到火星上还是水星上啊？金木水火土这几个星上去生活一下。那么当时征集的这个志愿者呢，一定要在56岁以上，并且是夫妇同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儿去了以后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呢，他如果想家里人什么的，最好呢就是这个夫妇两个一起。啊，所以我听着这个，我觉得虽然你有点号召力吧，但是心里也觉得怪害怕的。好，那么当然了，大家就是觉得像我们地球上资源水啊、电能啊，可能都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往其他的星球上放眼望去。那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人类居住啊？其实是好多太空项目的研究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Actually, space technology helps people on Earth every day.他说呢，其实呢，在这个太空技术每天都在帮助地球人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This is called spin-off technology， 这就是所谓的衍生技术。Spin-off technology is space technology that is now used on Earth。他下了一个定义，这个衍生技术其实就是这些太空技术应用在地球上的。哎，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哈，有的人说比如说这个压缩饼干啊，是给这个宇航员吃的，那么给地球上人也可以吃压缩饼干，那就是迅速的让人就饱了、是吧，这也算一个 spin off technology， 就是那些技术其实可以渗透到我们普通人的一些生活中去的啊。 In early space programs, such as the Apollo mission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in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today, scientists developed objects for the astronauts to use on the moon and in space. 在如今的这个航天飞机计划中呢，科学家们为宇航员研发了在月球和太空中使用的东西。我记得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呢，就发现当年在阿波罗号飞行到了月球上的宇航员所穿的太空服，就是白色的哈，也是肯定当时是最高科技的一种服装，还有他们用过的牙刷和杯子， 这都有哈、 都放在博物馆里边了哈。 肯定是特制的，因为它太空中的引力是跟地球上不一样的， 是啊， 所以肯定要根据太空中的环境来定制他们各种生活用品。 对啊，我就说那个地球人在地球上再去使用这些东西什么感觉哈、 话说我知道他们吃的那种食品也是留置的、就是因为怕在太空中失去引力到处乱溅嘛，连吃的东西都是装在一个类似于牙膏管里面，就是一个铁皮里面一挤挤出来，然后对着嘴巴吃进去、这样的。 哎，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用这个也很好啊，对吧？你又不用什么筷子呀、碗呐、咱就不用刷碗了，对吧？挤完了，唰一扔，完事儿了，对吧？就把这个洗碗的水、洗碗的时间全部都省了。 嗯， 就是，然后一个小口，对不对？也不怕撒到包里。你现在你弄一盒，又是稀的，又是干的，你还怕撒到包里把书都给弄湿了？我看行哈。然后咱们就看他举了一些例子。For example, we have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accurate to within 1 minute a year. 他这里边呢提到的特制的钟和表啊，那他这个两个材料石英水晶，他说能够精确到什么呢？能够精确到每年误差不超过1分钟、这个表达方式叫 accurate to within 1 minute a year， 那非常精确了，是吧？一年才不差这么点时间。 They purify the water we drink with the water filter designed for the astronauts use in space。 那么同样呢，还有这个水的过滤装置，那当时给宇航员过滤水在太空中使用的，其实我们在地球上也可以用啊，这个当然是可以了。有的地区如果是水比如说含的杂质比较多，你用这种过滤装置一下，地球上人们也是可以用的。 The cordless handheld tools we use in our homes， 还有我们家中所使用的无线手提工具 such as vacuum cleaners, flashlights and drillsCame from the technology of these early space programs， 比如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真空吸尘器、手电筒和钻头，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很普遍， 但是都是来自于早期人类的太空项目里的技术。 关键是它这个重点哈，就是无绳，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电脑放桌上，然后接一堆线，这是最讨厌的。如果它是 cordless 没有线，那就好多了，对吧？你比如说耳机没有线的，咱们去带着它跑步啊，一边听音乐听英语都没问题。所以这个 cordless 就光这么一件事儿，它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研发工作啊。那当然了，你那个吸尘器没有线也是很好用的，要不然拖着这根线又沉，还又怕附近的人走过去的时候被绊倒。 是的。 On cold winter days, we can stay warm with battery-operated gloves and socks, and especially made coats and jackets. 那还有呢，在寒冷的冬天，我们呢可以用电池所驱动的这个手套和袜子去保暖、 嗯、 啊。还有呢，这些专门特制的这种保暖的大衣。啊，这个外套夹克这都是不错的办法。哎，现在可穿戴设备里边肯定有这个电子的东西，是吧？你比如说你穿的这件衣服里边就带着好多的高科技，也是靠电池啊，要不就是太阳能电池。总而言之，它是要有一些这种电、 嗯、就可以改变不同的颜色，是吗？ 嗯，还可以显示点信息。 哎，我之前看到过有人穿 T 恤衫，然后 T 恤衫正面会闪烁，会有不同的颜色， 还有音乐呢， 音乐发光发亮。 对呀、啊、 那衣服本身是没有电的呀。 是啊， 所以它可能就用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科技哈。 没错、嗯、啊，那我们这个人这些体温也许可以提供一下电力啊，想起来都很令人向往的样子。All of these clothes are similar to the spacesuit designs. 啊，所有这些的穿着的这些衣服都和当时的宇航服装设计非常相似。That kept astronauts comfortable in the temperatures of the moon and are spin-offs from space technology. 那么当时宇航员如此之设计，也是因为要在月亮那样的温度下让宇航员能够穿着的比较舒适，他得感觉舒适。你想，要不然这个宇航员要半路上冻感冒了，是吧？他还得吃药这那的，又啰嗦。那再有呢，这个就是 spin-offs from space technology、 嗯、 另一个例子哈、啊、 它是一个衍生品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给宇航员设计的东西啊，我们在地球上去使用也还是很受用的。 These products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many ways space technology helps us in our everyday lives.啊、这些产品呢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些些、啊、它表明在太空技术里边呢有好多的技术是可以用在我们目前地球上的每日生活中。这里请大家注意 lives, our everyday lives, 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就用 lives、啊、因为有的时候同学写作，我给大家改作文的时候就发现有的人说用 life,daily life, 不对 daily lives, 你就记着用复数。No one knows how new spin-off technolog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ill help us in the future.、没有人知道新的这种衍生技术、啊、从国际空间站产生出来的衍生技术能够在未来如何造福人类。这里边呢 No one knows how 是一个宾语从句，这个 how 后面这个 how something will help us in the future, 在未来这些东西怎么样帮助到我们。而这个 something 呢是一个比较长字儿比较多的事儿，就是 spin-off technolog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从国际空间站来的这种衍生技术。好，以上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那么在这篇文章后面呢还附着一些问题，我们也把这些问题给大家过一遍。待会儿呢大家听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些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在听的过程中找到答案。第一个问题 Question 16, What do some people want to know about space exploration? 关于太空探索一些人想要了解什么呢？What did scientists do for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那么科学家为航天飞机计划做了些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the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关于石英水晶钟表和手表，说话者谈了些什么？好，带着这些问题呢，请大家再听一遍今天的听力录音。 Some people wonder why countries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space projects. They want to know how space research helps people on Earth. Actually, space technology helps people on Earth every day. This is called spin-off technology. Spin-off technology is space technology that is now used on Earth. In early space programs, such as the Apollo mission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in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today, scientists developed objects for the astronauts to use on the moon and in space. We now use some of these objects every day. For example, we have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accurate to within 1 minute a year. We purify the water we drink with a water filter designed for the astronauts' use in space. The cordless handheld tools we use in our homes, such as vacuum cleaners, flashlights, drills, and saws, came from the technology of these early space programs. On cold winter days, we can stay warm with battery-operated gloves and socks, and specially made coats and jackets. All of these clothes are similar to the spacesuit designs that kept astronauts comfortable in the temperatures of the moon and are spin-offs from space technology. These products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many ways space technology helps us in our everyday lives. No one knows how new spin-off technolog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ill help us in the future.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6. What do some people want to know about space exploration? Question 17. What did scientists do for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Question 18.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watches?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遍听力录音了。那么最后呢，赶紧来回答录音结尾处的这几个思考题。 Number one, what do some people want to know about space exploration? 空间探测，对此有些人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这个内容其实在课文的开始就出现了。他说 ,Some people wonder why countries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space projects, and they want to know how space research may help people on the Earth.这就是他们想了解的东西，就是这个投资这么大去探索外太空是为什么，以及呢他们这些研究成果如何帮助到地球人。Number two, what did scientists do for the space shuttle missions? 科学家为了太空这个宇航船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Of course, they design a lot of things used by those astronauts. 他们会设计许多供宇航员们使用的东西、such as clothes, food, and cordless tools.比如说这个衣服啊，还有食品啊，还有这种没有绳的没有线的这些工具。好，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the quartz crystal clocks and the watches? 关于石英水晶钟表和手表，刚才听你录音中说话者谈了些什么呢？ 他谈到的是、These clocks and watches are very accurate, accurate to 1 minute in 1 year. 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东西呢一定要非常的精确，精确到什么地步呢？ Accurate to within 1 minute a year. 一年之中呢，它的误差不要超过一分钟。以上呢，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回答。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每个题再给予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你谈到了宇航员的要穿的服装、You can certainly say that these clothes are designed with batteries to make sure that it's comfortable for the astronauts when they are on the moon, which is a very cold place.Which is a very cold place. So in order to keep the astronauts warm, probably the clothes can self-heat. 比如说这个宇航员在寒冷的月亮上所穿的衣服，为了保持宇航员舒适温暖，可能就要用到电池供暖。这些细节你都是可以给它添加上去的。像这个 cordless drills, cordless devices,flashlights,